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。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。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693887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涿州市市委书记王艳青同志在市委7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，当前解放思想、抢抓机遇、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、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要在实施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产业振兴、环境支撑四大主体战略的同时，要重点抓好6个重中之重的工作，不断推动涿州各项事业全面提升、全面进步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继续抓好为民办实事10项工程。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，深化与北京大型医疗机构的合作，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。要认真做好本市贫困人口脱贫工作，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，确保真帮扶、真脱贫。要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，健全完善预案，加强预报预警，强化应急值守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。近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一行赶赴本市拒马河、小清河等几处河道，现场督导检查河道垃圾清理整治情况。市领导李庆杰、马东来、陈俊陪同检查。陈宇指出，开展河道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是关系国计民生、改变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下一步工作中，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主动作为，一方面继续完善垃圾处理体系，另一方面建立长效机制，实行群众举报、专人巡查制度，坚决制止随意向河道内倾倒垃圾的违法行为，把河道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做深、做细、做实。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密切配合、协调联动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指定垃圾倾倒地点，规划设计建筑垃圾处理厂，从源头上疏导管控、净化环境。同时，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氛围，让每位市民都参与到保护河道、爱护环境的行动中来，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、打造幸福涿州做出积极贡献。我是思源，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。 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、世界城市功能新区， 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、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和郑伊健主演的电影《风云之雄霸天下》当中的插曲《虫儿飞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童声的合唱版，这首歌呢还有郑伊健的独唱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是来自1995年林忆莲的经典专辑 Love Sandy 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也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作曲，为你我受冷风吹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 这是来自林忆莲1995年的歌曲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1年王杰的《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》专辑当中的《来生再续缘》。这首歌呢，相信你应该很熟悉，因为它也是电视连续剧《戏说乾隆》当中的片尾曲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《珊瑚颂》，这是收录在他2010年的翻唱专辑《红歌二》当中。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李玖哲的歌，李玖哲最出名的歌呢是那一首《想太多》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6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Baby 是我》。 你说我好声音 在李玖哲的《Baby 是我》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《小时代》当中的一首歌《时间煮雨》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演绎的版本，这首歌呢还有吴亦凡演绎的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当中讲述到的就是姐妹情，或者是手足情。 心的梦话依然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《踢出个未来》，这也是周星驰的电影《少林足球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2006年的专辑《Jane 爱》当中的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逆时针》，也是少有的张靓颖带有动感节奏的歌。这是来自张靓颖的《逆时针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宇的《雨一直下》，也是来自张宇和他爱人的联合创作，十一郎作词，张宇作曲。而这首歌呢也是继之前非常受欢迎的《月亮惹的祸》之后风格类似的作品。 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你爱着他，也许也带着恨吧。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陪他玩耍。真

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。